现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主的灵在这里能够深深的契合。主啊，你帮助我们借着诗人的呼唤，他的悲伤，他曾经的往昔的喜乐，主啊，来提醒我们里面属神的儿女当有的圣洁的情感。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被你话语不断的规范，不断的教导，圣灵在借着圣言来做工，来塑造一群健康整全的神的儿女。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很快就被吩咐说，我们就像 baby 一样要成长。但是我们在成长中间，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读经祷告，这些不二的法宝，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成长。但是有的时候文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误区，使我们灵命的成长受到拦阻。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女孩子应该笑，应该怎么样，笑不露齿，男孩子呢有泪不轻弹，所以男孩子要哭了，爸爸就会说不能随便哭的。女孩子要是太动作有点夸张，父亲就说女孩子家怎么能这样子。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然后在信了主以后，发现在圣殿里面敬拜华人跟西方人很不一样的。你看当说我们说我的心可想你的时候，我们华人是这样，我的心可想你，站在那里笔直的，我们用这样表示对神的敬重，但是我们动作都不太敢表达。感谢神，今天弟兄李叔的弟兄眼泪都出来了，他祷告是这样的，可想神的时候，他的祷告也非常在线的应该有的情感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华人在敬拜中间不太敢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生怕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想起童年的时候父亲教导的，小孩子怎么能这样子，男孩子怎么能这样子，女孩子怎么能。做了牧师以后，哇，我发现有几年时间敬拜神是我非常拘谨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些，虽然我对灵恩追求弟兄姐妹有些保留，但是我很羡慕他们尽情的敬拜。哇，后来读到大卫是约柜进来的时候欢喜快乐跳舞，君王体统都忘记了。哎呀，我想什么时候我能够像大卫那样喜爱神，都顾不了别人说你君王家怎么能够这样子，那是真正爱神的人。然后我就想到我里面为什么作为一个牧师敬拜神这么拘谨。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渴慕神的话语，哇，晚上读到深夜读神的话，因为这位神是我救主，赦免我的罪，带我平安和喜乐的神，给我释放罪得释放的喜乐，然后我渴慕他，读他的话语，到了一个地步，就到团契里面看见别人一晚上就读几节经文，在那里一直默想，还分享去分享，哎呀，我就觉得一晚上浪费时间。我在家里今天可能读五章到十章了，在这里就读几节经文，还听很多人东家长西家长短在那里，哎呀，我对团契就没有喜乐。直到很多年以后被一节经文责备了，就是要在主里面彼此团契相交，爱神的人也爱他的百姓。哎呦，突然间我醒悟过来，哎，我的情感世界有点问题。再后来牧会了，哇，刚开始牧会很兴奋，神刚好将我装备好了啊，离开神学院那个功课啊，很多神学生在这里不要介意啊，神学院是很辛苦，牧师也知道。但是出来奉献了，出来传道的时候非常兴奋，那时候教会就20多个人在那个区里面，在那个边上团契大厅里面小厅里面，20多人慢慢慢慢教会成长了，30多人40多人50多人60多人70多人80多人90多人100多人。啊，做牧师的应该有点成就感，他应该很喜乐，但是我自己发现里面越来越枯竭。教会不断的成长， 爱主弟兄姊妹也很多神带来，我里面却越来越没有喜乐了。有一天我一个人安静的时候问我自己，我发生什么了？怎么回事？教会在成长壮大，事工在增加，我为什么里面没有喜乐了？除了敬拜的拘谨以外，好像读经也不像当年打开神的话就在那里等候神对我说话，灵修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应付，哇，做牧师的早上不能灵修，不能灵修了，弟兄姊妹一天都一章，有些还有三章呢。我做牧师的不能退后，哇，去团契里面应该建造别人，说出口都是智慧的话，应该建造别人。然后讲起圣经，在这讲台上应该用解经，用神的话喂养神的百姓。辅导的时候就要进入别人心灵的深处，来明白别人的痛苦，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里面怎么没有喜乐呢？我非常感谢神，有的时候我在这里被蒙召做牧人，牧养你们，用神的话教导你们，在辅导中间真是体恤你们的软弱。但是神也用你们中间一些人来帮助我。有一位姐妹在很多年以前送给我一本书，还是建议给我一本书，忘记是她送还是建议的，有个叫建立高 EQ 的教会。我这本书放在我手里很久，放在那里没看，直到我自己慢慢慢慢枯干了，好像激励吸盘的水慢慢慢慢没了，我就开始突然间想起，我要帮帮我自己。怎么帮自己呢？传道人知道自己帮不了自己，所以就开始去思想我的情感枯竭里面，作为一个传道的人，自己里面没有喜乐了，没有畏罪忧伤了，相反眼睛看过去都是教会许多负面的事情，许多教会奉献增加了，教会人数增加了，教会爱主的弟兄姊妹增加了，我什么眼睛老是看那些负面的事情。我原不是一个悲观看负面的人，也不是完美主义挑剔的人，怎么牧养几年变成这个样子？前几天我的堂哥他去南美洲探亲，忙到一个地步，子女侄子很想我跟我的哥哥堂哥有些交通。这是我家族里面，我们家在福建海岛一个很大的家族，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后代，这个堂哥家的一家很敬畏神。然后他很想跟我沟通，结果我们很快，现在设备 WeChat 就通了。他在机场的时候最后一天我们通上，那哥哥看到我的时候，堂哥看到我的照片的时候，他说，啊，弟弟你怎么这么老。我的堂哥很农村人，很朴实的，他满面红光，他其实比我大几岁，但是满面红光，啊，我都羡慕，脸都红的，还忘百万富翁的那种皮肤。我说的百万富翁是刚好去地中海或者去南美洲晒太阳回来的，哦，满面红光，红红的，很开心。但是我呢，这个弟弟，他的嫂子在边上说，哎呀，叔叔啊，说几句安慰的话。结果我的侄子是一个高中老师，侄子说，叔叔为主牧羊羊群的辛劳，安慰我了。我知道，我说闲职不必安慰我了。我说其实呢，叔叔也不是都是为主劳苦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头发就白了。哦，他说，哦，这样子啊，他不太知道，那时候他很小。然后有一次去参加生命期刊一个牧者的一个培训，一个什么会，哎，一个我的朋友，我牧师朋友，他不认识师母。我跟师母到那里的时候，大家知道不是秘密，我们教会我大师母13岁，但是我又很不幸的是比我看起来大5到10岁，师母呢比他看起来小5到10岁。你做简单的算数，13再加上10到20，这个是很严重的。结果到那里，这位牧师朋友看到我跟师母在那里，他说，啊，今天，哎，黄牧师你带女儿来了。我说你麻烦了，今天你那一个高兴一个难过。但是慢慢后来就习惯了。新的朋友拿这里哈，我们有两位新来的神学生，你不要，那个是我的师母，而且是我们是原配的。有一天有一个神学生，哦，很可爱啊，在上一神学，他在这聚会一段时间以后，偷偷问我一句问题，说，牧师啊，问你个问题，哎，你的师母是你第一任吗？他因为觉得应该这样，后是 第二个才像哈，因为他知道是师母了嘛，不是女儿了。哎呀，我就想到这些时候，心里有些悲伤啊，悲哀感。怎么会牧羊？因为牧羊是服侍神的人，应该很喜乐，这是圣洁高贵的呼召，去牧养别人的灵魂啊。哇，这么高贵的工作啊，侍奉或者说侍奉啊，怎么会让你喜乐不起来？你看你平时做的事情都是探访关怀，然后辅导讲道，要么以智者的身份出现在人面前，要么以一种好像道成肉身在别人生命里面帮助别人，应该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别人都说牧师和社工是最有成就感的职业，我怎么会没有呢？后来这本书帮助我，哦，原来我的情感世界遇到了问题。诗篇今天42篇、43篇，这合在一起，结构上和信息上都是一起，帮助我们来思想神的儿女，他也会有一些情感的，也应该有的。那世界上最高贵的情感，我看到的莫过是我们的范仲淹前辈，他提到说，应该他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很高贵啊！不要以自己物质的得失在那里好像悲哀，也不要为自己而得失在那里啊！不要为得到好处、物质的好处在那里开心，也不要为自己的一些损失、个人的损失在那里悲哀，这是很高贵的情感。而且就在同一首他的散文里面说，应该以天，他说那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他说作为一个士大夫，如果在宫廷里面，你就应该要想到黎民百姓的啊，在庙堂之高的时候要想到将一些百姓的辛苦，但是在自己在江湖之远的时候要想到宫廷里面君王的一些心态，这些都是非常高贵的情感。他说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很惊讶的一个人，一个士大夫可以有这种情感。但是信了主以后，发现枯竭的我自己来思想，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我们的灵性的成长，一个整体的灵性的健康，我们常常忽视一个情感的要素。我们门训里面常常强调说，我们的生命要全然的降服在神面前，我们的意志也降服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强调的。我们敬拜的时候要被神开启眼目，看到宝座，神为我们的中心。但是实际上生活当中，我们好像没有这种以神为乐、以神的话语为乐，看到神的百姓、神的圣民啊，真是稀奇的可爱。大家真实一点，你没有这种的。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有，但是我作为牧师发现，哎，越了解别人的软弱，越在那里会自意的判断，虽然不告诉别人，偷偷在心里判断别人，然后慢慢没有喜乐了。然后再加上我们文化刚才提到的一些因素，使得我们好像不太敢有情感，因为情感都是感觉，都是你以前说魂里面的东西，灵魂体里面被归入魂之类的，这是一些偏差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在这一块我们忽视了我们情感健康的一个灵性的成长，一个整体的健康里面，我们对情感这一块是忽视的。建立高一会的教会这本书，我看到的时候，里面一个非常中心的信息，就是在门训、在门徒训练的过程中间，我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情感的健康。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来思想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要思想我们情感里面很诚实面对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对神的道、为什么对神的国拓张、为什么对灵魂的归主，我们没有那种喜乐？我们为什么那种工作的升迁、提工资的时候，还是上大学、上名牌大学的时候，尤其是为什么那个喜乐会超过一个灵魂归向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的孩子上不上名牌大学，对你家肯定很重要的。但是我自己童年在我家里看到我刚好上了名牌大学，我的父母没有那种欢喜快乐到一个地步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家孩子上了好大学的。相反，根据我所知道，我没有听过一句我的爸爸妈妈以我上一个好大学自豪的。我在我父母身上看见，是当一个受逼迫捆锁的一个童工被释放的时候，那种喜乐，我们家都会开 party。 当一个人归向主的时候，我们家开 party。 我们家我过生日的时候没有 party 的，我们家过 party 只有耶稣的生日。 我以前就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家庭，别人家都有生日蛋糕，都有什么，我们家只有妈妈偷偷煮面条跟鸡蛋给我吃的，我觉得是不是太极端了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极端，但是我想我的父亲那里有很圣洁的，该为神喜乐的事情喜乐，为神忧伤的事情忧伤。我们家最难过的时候，就是那些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一些同工被抓起来的时候，我童年的时候都看见父母的眼泪，还有父亲自己被抓起来的时候，妈妈在那里哭。这些当然你说你不愿受为主逼迫，你也会，妈妈也会难过，但是那些都是我回想起来，是我情感世界里面我不能够去认同去效法的。今天我们来看诗篇，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可以整体的合在一起。在诗篇二十三、四十三、四十二、四十三里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一个诗人的情感。两个诗篇合在一起，我们来看很清楚诗人为什么事情忧伤。我们也来思想他曾经有过很喜乐的日子，他为哪些事情喜乐？这些喜乐好像成为很遥远的记忆。诗篇没有告诉我们非常具体的背景，但是从诗篇里面四十二、四十三看见，这是一个诗人曾经在圣殿里面带领以色列人敬拜，如今他们流亡了，被掳了，而且到往以色列北部在走，远离家园，然后想起内心想起圣殿当年的敬拜，他甚至带领别人一起敬拜神，那种欢呼喜乐的事情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眼前内心充满了苦涩，充满了忧闷，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悲伤。我们来看这诗篇里面他为什么事情忧伤呢？他说以昼夜，他以昼夜，第三节内诗篇一开始他心可想神，他说像鹿切慕溪水，他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这个心这个词就是英文用 soul， 这个 soul 不只是魂的意思，这 soul 是整个心灵全人在可想神。这希伯来文的这个 soul 是表示整个人 whole being inner being， 你全身心的在那里思念神，是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状态。他以眼泪昼夜以眼泪当饮食，非常的悲伤。别人问他你的神在哪里呢？显然这是一个爱神的人，曾经在圣殿里面带领人敬拜，但是如今他看见别人也看不到他身上神在哪里，仇敌的欺压，敌人对他各样的讽刺辱骂，还有四十三篇里面知道不义的国，那些不义的民冤屈他煎熬他，所以诗人心里非常的痛苦。他痛苦这里有自己个人的国破家亡这种痛苦，他更深的痛苦是人也看不见，好像神在我身上，自己也觉得被神离弃了。你看是十二篇第九节那里，我对我的磐石说，我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好像被神唾弃了，人看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的存在，我们自己内心也觉得神对我们跟我们非常遥远，这种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都会安慰别人什么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传道人什么事情让他最痛苦，有没有人想过？可能不太多哈。有一位弟兄，他我们以前曾经生活里遇过危机的时候，一个弟兄想安慰我们，这位弟兄说，牧师平时都是你安慰我，我很想安慰你，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其实那天我很得安慰，因为这位弟兄虽然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但是他想要安慰我。传道人最大的悲伤的时刻不是他经济的缺乏，甚至不是他孩子不听话，也不是教会里面遇到属灵低潮的光景，传道人最大的悲伤最大的痛苦是他自己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神离他很远了，那个是他最大的悲伤。因为他愿意放下这个世界，把全身心都奉献给上帝了，这位上帝他感觉不到了，这是他最痛苦的。 他可以服侍一个群体不太复兴，他可以帮助一些人别人忘记他，这个都是人生里面正常的痛苦。但是他全身心放下这个世界去服侍永生的上帝，这个永生的上帝他经历不到了，这是他最深的灵性的黑夜。所以你能够当你为传道人祷告的时候，求弟兄姊妹，你为我们的神学生，为我们的弟兄，为传道人，我们许多牧师祷告，让他们里面生命里面常常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的里面。所以他里面可以有软弱，有痛苦，他可以看到一些事情，他很低潮，但是让他里面知道神没有离弃他，神都与他同在。弟兄姊妹，这个对传道人非常重要。求你在纪念为神的仆人、为神学生、为其他牧师祷告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常常知道神的同在就在他们生命里面。他可以经历水火，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同在可以带他到丰盛之地。谢谢你点头的一些弟兄姐妹，你们这样纪念那些奉献传道的人，千万不要去可怜他们经济困难，可怜他们房子住的小，那些都是用错的方法。首先你不敬重神的仆人，神不要你可怜他，神要你用祷告扶持，了解他最深的痛苦在哪里。那样的话，就像我们做传道的人企图努力的去了解会众某些个体最深的痛苦在哪里，好让我们用神的道、用神的爱、我们有限的关怀来帮助你成长一样。他也想曾经有过喜乐，他想要曾经在第四，就他曾经说他几时的朝见神呢，他现在是见不到到圣殿里面去朝见神了，这地方特别在圣殿里敬拜神。第四节里面他说，想到过去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他们是带领敬拜，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他想到过去曾经在圣殿里面，可能是敬拜队的，可能是这可拉后裔，可能是诗班里面诗班长，他曾经想到在圣殿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他心里何曾的欢喜快乐的，这是他的喜乐。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喜乐是什么。如果能够有一天，真是刚才有提到说灵恩派的弟兄姊妹、追求的弟兄姊妹，他曾经在圣殿里面他敬拜的时候好多喜乐的，我真的很盼望我们像福音派那样抓住神的话语，像灵恩派弟兄姊妹那样来快乐的敬拜。这些可以合在一起的，福音派进入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喜乐的敬拜的。当那些能够喜乐敬拜的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他进入神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神的道也是这样让他们这样敬拜的，不是去追求其他舍本逐末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圣化，求神圣化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情感。为什么事情喜乐？为了讲这篇道，我做了些研究，看了一些书，发现那些灵修的大师们、神重要的仆人都讲到提到人，我们里面的情感世界里面为什么需要常常默想进入神的同在。有一位神的仆人这样说，他说我们忽视了我们圣洁的喜乐的追求，以至于我们可能懂很多道理，但是我们心里没有喜乐，就像我刚才讲的，我里面没有喜乐了，甚至有些神的仆人还以一些秘密的犯罪的事情在喜乐，以至于久了这些事情就败露出来。神学家托马斯·阿圭纳他说，人都在追求喜乐，人不能没有喜乐的，当剥夺了真正属灵的喜乐的时候，他必然以世界的快乐来代替，他必然沉迷在世界的快乐里面。这个讲得很好，就是神的仆人，他知道他研究神学，他默想神的道，他以神的道为乐，所以他一生可以在那里，在修道院里面，在那里默想神的话，也可以写出很厚的书，现在人看起来读都读不完了，他可以写出那么厚的书，他以神的道为喜乐，默想神的道为喜乐。但是当没有这些喜乐的时候，你一定用低级的世界的粗俗的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来代替，甚至沉迷在其间。所以我们诚实面对我们内心，我们是否像诗人一样离开神的面，不能在圣殿里面敬拜神，或者说与神亲密相交，我们感到悲伤。而且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跟众圣徒一起朝见主，用诗歌来敬拜神，一起团聚相交，我们很喜乐。进一步我们来思想，我们喜欢敬拜神，我们也喜欢圣徒相交的喜乐， 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小组团契里面，我看好像 BBQ 的时候喜乐要超过平时读经的时候。所以有一个组长讲得很好，他说前不久啊，他说我看见我们奥廷，我们在那里 picnic 的时候来好多人，组长很直哦，讲得很对的话，他说我希望查经的时候也来这么多人。这句话您不爱听的，我相信，但这是对的话，感谢神有这样的组长。我希望查经的时候也有这么多人参加，感谢神。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不是判断别人，不要像我这样落入试探去自意判断人。想想我真的为什么事情开心，为什么事情难过。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的情感的世界。我先看大卫王情感的世界。刚才讲过，大卫王他在圣约柜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失态了，他跳起舞来了，君王不跳舞了，君王只是看歌女跳舞的。所以他的太太很，国母很难过，你身为君王成何体统。但是大卫记不记计较这些吗？大卫太爱神了。大卫你看在童年牧童的时候就是一个爱神的人，他有软弱有跌倒，甚至犯很严重的罪，但是大卫盖棺定论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有一点非常宝贵，是大卫诗篇里面充满了大卫对上帝渴慕的情感的表达。大卫是个用我们中国的话说是性情中人，他不忌讳的、不顾忌的、不掩饰的来表达对上帝的爱、对主的爱。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们哦，姐妹们相当不错了，弟兄们多一点用情感表达出来。你的情感表达可以影响你的妻子，可以影响你的孩子。我这样讲也是对我自己讲，我尽量愿意在我的妻子孩子面前来表达，我甚至牧师没有牧师体统来表达对神的喜悦。我盼望影响我的孩子，我这一代不健康的情感世界就停在我这一代，我盼望下一代能够很健全的在这里表达对上帝没有顾忌的，我爱上帝，我爱他。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非常的悲伤，他为什么事情悲伤呢？他说求主给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他悲伤啊，心里难过啊，他为自己的罪在那里忧伤。我们深信大卫这样的情感，他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但是他回头的时候，就在这淫乱罪中间悔改的时候，他知道非常污秽，不能够面对神。唯独得罪神，不是说他没有得罪哥利亚，没有得罪那个乌利亚，没有得罪八十八，他是说他单单的最高的意义上他得罪了神。所以犯罪的时候不只是伤害人，弟兄姐妹，我们得罪神啊，不只是跟人道歉而已就过了。当一个基督徒知道罪是对永生神的冒犯的时候，你就不会轻易的犯罪，你知道那个罪的严重性有多大，也知道为什么有地狱永刑的审判，那个不过分呢，因为冒犯的是永生的神，不是冒犯个有限的人、有限的个体。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知道我们犯罪让神伤心了，我们也对我们的罪有更深的忧伤。我自己在思想也在观察一些人为什么能够悔改，他能够从过去的罪就走出来，其中有一样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是他为自己的罪忧伤，甚至恨恶自己犯罪的样子。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时候，你说要悔改啊，要改变啊，特别太太的唠叨啦、丈夫的唠叨啊，这些都没有用，那唠叨只能增加厌烦。只有被圣灵光照的人，他能够为罪忧伤，悔改的时候才会彻底。如果没有这一步，他情感世界就已经被扭曲了。他被更新的时候虽是重生悔改，但在成圣的路上情感的世界没有被重建，以至于他还喜欢秘密的喜欢人看不见的时候喜欢那些自己过去喜欢的事情，那个是情感成长遇到问题的。我们许多人都在中间。主耶稣的情感世界，主耶稣他的爱，他与恨，他爱什么恨什么，我们很清楚。耶稣爱他，爱他的父，他跟他的父非常的亲密，他爱那些受伤的人，爱流离失所的人，爱那些渴慕在他面前寻求的人。他恨恶什么呢？ 他恨恶看见圣殿成为贼窝，他非常恨恶，非常愤怒。所以圣殿如果成为贼窝，是耶稣所愤怒的，是厌恶的，也应该成为我们的愤怒。他看见那些不悔改的法利赛人虚假的，我们的主痛恨虚假，我们也应该厌恶虚假。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刚好软弱了虚假了，我们要厌恶那种虚假，我们才可能从中间出来，从情感内心深处拒绝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有希望活出悔改的生命来。否则的话，无论传道人讲的道，你灵修了讲的东西，查经，都是成为一个外面贴在你身上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你生命的更新的。只有里面深深的为罪痛悔，为自己的罪忧伤，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看大卫，大卫的情感是保罗，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看了很多喜乐喜乐喜乐，其实他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看见自己虽然被捆锁，甚至别人传福音出于各种原因增加他的苦楚，但是他却为基督被传开的他就欢喜快乐，他非常喜乐，看到腓立比教会长进了，他就非常的喜乐。其实保罗说可以选择的话，他宁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美的无比的，但是为了腓立比人，为了教会，他还要在他们中间。大卫看见那些传假教师们，传异道的假教师的们，他心里流泪的来告诉他们，这些十字架的仇敌。他传一个道理是，你不但耶稣死了还不够，你还要有自己的行为遵行律法，这些十字架的仇敌，好像很好听，好像很高尚，却是十字架的仇敌，恩典的仇敌。所以保罗流泪的来警告，流泪的非常忧伤的。而且保罗大家知道他非常爱他所服侍的人群，但是却对假教师非常愤怒的，甚至咒诅那些假教师。这种情感在保罗身上非常的明显，爱神所爱的，那愤怒厌恶神所厌恶的，也为那些被假教师掳去的那些心灵他非常的忧伤。最后我们想到健康的基督徒，他的情感会被不断的更新，以致他能够爱神所爱的，恶神所恶的，喜乐神所乐的，忧神所忧的。一个健康成长的基督徒，他生命里面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软弱和败坏，他愿意来面对这些，他不虚假，他可能不成熟，但是他很真诚面对自己的败坏，自己的软弱。他也深深知道自己解决不了情感的事情，可能是童年家庭留下来的，可能是他的环境留下来，可能他自己过去败坏的习惯，但是他愿意面对他，祈求圣灵关照，把根源找出来，出在这些喜欢这些事情的原因在哪里。如果根源不找出来的时候，他其实不可能悔改的。他在教会里面坐再久，在查经班里面坐再久都是没有用的，他愿意靠圣灵来发现里面的软弱和败坏的根源。当发现这些根源的时候，他能够忧伤心里，能够恨恶自己所犯的罪。弟兄姊妹，为罪忧伤恨恶自己，基督徒是爱生命的，但是恨恶自己犯罪，像大卫一样，然后恳求神的赦免，诚心的恳求神的赦免。情感健康基督徒，他能够意识到神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神的恩典是接纳的恩典，然后能够去诚心的，能够去接纳，并且活在自己有限性、自己的破碎当中。他知道自己有限的，就像我这样，知道自己大师母很多，又老很多，我就接纳我的有限性。当别人再说是你的女儿的时候，我一点我都现在我都跟新朋友都先说了，免得他们说起来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点点不舒服，我自己先说了就不会了。诚心的接纳，我就是比师母大13岁，就是事实，并且因为我显老他显年轻，就超过13岁了，这个事实我要，这种破碎的事实我要接纳，否则的话我就在那里每一次都尴尬，每一次都难过，连近前的家人，爱我的家人都感到，哦弟弟啊你怎么这么老。能够面对世界的不公义和邪恶的事情，健康情感健康基督徒他能够有义愤，他对世界的不公义的事情他有义愤， 但是他真心相信神有终极公义的审判，他愿意交托给主，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可以来影响这个世界成为更加公义的世界。请感谢甘基督徒能够同情并且能够靠主接纳那些软弱的甚至伤害他的肢体，那些弟兄姐妹，他能够接纳人本性里面的败坏，然后也知道我们在恩典的塑造过程中间，我们在成长中间，别人也在成长中间，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因此心里有怜悯，不会自意判断，我们愿意去包容，愿意用真理甚至去帮助别人成长，愿意去宽恕。最后情感健康的基督徒，他能够以爱神以神为乐，并且以神所成就的事情欢喜快乐。比如说当一个人归向主的时候，健康的基督徒他会很快乐的，他为一个灵魂归向主，永恒的命运被改变了，他为人家的灵魂快乐，也为神国扩张欢喜快乐，那是圣洁健康的情感。我们在圣徒奥古斯丁在托尔斯泰身上都看见信主以后这些人生命的改变，他不只是整个意志上的归降，他也是一个情感世界被神更新的。奥古斯丁非常喜欢女色，但是被主渐渐更新。托尔斯泰以前喜欢一些名誉地位，他家好多孩子，他很受人受俄罗斯人民的敬重，他很喜欢这个，也无可厚非，一个伟大的作家受人敬重是可以的。但是他信主以后知道那些不过是浮云，都会过去，他渴慕的是真正存到永恒的圣洁的喜乐，这是托尔斯泰情感世界。所以当内心这些被主更新的时候，他里面喜欢神所喜欢的事情，忧伤神所忧伤的事情，那样的生命就是一个真正可以成长的生命。最后我们要很快的说一下如何做到，我想大家前面已经提到一些了，一个是首先要立志，立志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面讨神的喜悦，不只是在教会活动侍奉里面讨神喜悦，我们内心所思念的喜欢什么事情忧伤什么事情，要那个事情上讨神的喜悦。第二个，我们要常常默想神自己和主耶稣他的情感，主耶稣神创造的时候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他忧伤甚至后悔难过，主耶稣看见灵魂走向灭亡的耶路撒冷，他流泪在耶路撒冷面前站着哀哭，要成为我们的心事，成为我们常常默想这些，然后慢慢慢慢盼望能够近朱者赤，我们越来越像主那样的情感。然后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当那些厌恶感那些喜欢不喜欢的事情出来的时候，诚实的面对，特别一个人求主来关照，请求圣灵来关照，谦卑寻求圣灵的关照，这样的人是一个真诚的人，在神面前真诚的人，在关照的基础上，你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的时候，能够真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用诗篇五十一篇来祷告，求主正直的心造在我里面，跟神祷告。然后不但向神认罪，如果向那些伤害过的人也有勇气，求主就会给你勇气向他对付，跟他道歉，这是健康的。最后能够不断的能够操练神爱什么，神恨什么，神忧伤什么，神喜乐，神喜悦什么，常常操练，常常不断的操练，在情感上操练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求主每天来更新我们的情感，使得我们能够真正能够爱主所爱的，恶主所恶的，能够乐主所乐的，能够忧主所忧的，成为一个情感健全的 整体健全的基督徒，好让我们的成圣生命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有一天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了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败坏的肉身，我们里面扭曲的情感，需要主不断的更新。主，你关照我们，帮助我们谦卑，愿意来到你面前悔改。主啊，你在我们里面重生的工作，圣灵的重生的工作，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圣灵也帮助我们不断的被主啊，被你情感被主圣化，能够喜欢主所喜欢的事情，厌恶主所忧伤的事情。主啊，我们仰望你，赐给我们立志在你面前在情感上讨你的喜悦。主啊，好让我们一群人能够真是愿意这样的立志的时候，主啊，你加恩典怜悯给我们，好让在这里不断成长，一群主啊，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也喜悦，主所忧伤厌恶的事情我们也厌恶也忧伤，以至于我们的情感世界能够越来越讨主的喜悦。奉耶稣名。